由上下议院750位议员全体选出，由于上议院250个议席由军方委任，加上公民力量党取得的议席，只要成功拉拢多几名议员，就有足够票数俾现任总理巴育连任。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温暖，随后两三日多云间中有雨，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3点，升166点，成交金额7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9点，升96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6.4升5蚊，中国平安85.3升4毫，建设银行6.84升4仙，汇丰控股63.85跌5仙，华夏沪深344.45升3毫，友邦保险76.3升6.5毫，中国恒大26蚊跌1.05仙，工商银行5.81升1仙，中移动80.35跌3.5毫，南方 A50 14.16升0.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5，英镑10.346，瑞士法郎7.884，澳元5.576，加元5.856，新西兰元5.344，欧元8.8409，每百日元对港元7.1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7。日经平均指数报21,378点，跌49点。港金现价报12,320元，跌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6.74美元，卖出1,31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挤塞，而家龙尾排到政府总部。咁就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车龙排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现在湾仔北会展一带的道路包括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和分域码头街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富山道桥底。再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薄扶林道因为有爆水管，现在薄扶林道近住水街一段是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揸车时遇到紧急车辆，要点让路先啱呢？ 好简单啫，先保持冷静，留意路面情况，千祈唔好突然停车、转向或转线。如果紧急车辆喺你嘅车后边，你就要驶去旁边嘅行车线。如果当时正驶近十字路口，即使系绿灯，都要减速或停车。遇上紧急车辆迎面驶嚟，就要减慢速度或者停定。记住，你让一步，紧急车辆更早到步。 明白晒啦。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天怡，乜大饭咁健康啊？ 是啊，出去食又有啲高味精嘢，都系自己煮容易控制。 唔系啊，我食叉蛋饭加蚝油菜心都好健康啊。 弊在你落咁多豉油同蚝油咧。嗱，其实我哋平时每人食嘅盐分唔应该超过一茶匙盐噶。呢度你话几多啦？ 得，今晚嗰餐食清啲啊！ 健康系你朋友，想少啲病痛，做多啲运动，个个要喐一喐，日日都喐一喐。 嗨，你好，我个名同节目名都系一样 ，Albert R 欧瑞强。我哋专播中英文经典靓歌，耳熟能详嘅，沧海遗珠嘅，都唔会走得甩噶啦。闲日即系逢星期一至五黄昏7至8，香港电台第二台。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气。 Albert R 欧瑞强。 手下留情，搬迁散货，大开仓。 喂，边位？ 我是骆应君。 吓、啊，有咩贵干啊？ 冇，听讲话有个叫刘伟恒同梁礼勤嘅，成日喺电台节目度嗌，话想访问我啊嘛。 都系噶。 几时？边度？咩节目？ 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啊。 好啦，咁到时见啦。 吓、啊，喂，你真系骆应君啊？ 到时你咪知咯。 感受到嗰啲杀气啊！ 系啊， 阿应军哥哥嗰啲咧，几时边度？哇，几时一个恶 Sir 或者一个大奸大恶嘅人啊？ 啊，即系话时话，我啱啱又系早两日咧，电视台又再重播《窃听风云》，虽然咧佢嗰个出场率咧唔系话真系太高，咁但系见到佢咧都有一种咧莫名嘅兴奋。 系啊，好开心啊！见到 系啊，实在系高兴嘅。 同埋佢系好好玩嘅，因为咧即系我哋个访问咧系。又一個未嚟啦，呢個係星期六年代 的星期六嘅嚇， 係啊，我都唔係好記得問佢啲咩，但我覺得印象當中好玩，同埋咧佢同我影咗一張合照係好開心嘅。 我記得有啲記得佢曾經係效力過港台噶嘛。 哦，係，同埋佢有講佢阿哥嗰啲，有講少少嘅。 係啊，多少咁樣咯。 係啊，因為講佢做一號皇庭啊、皇庭啊嗰啲 啊，係 啊，點樣上庭啊嗰啲都有講啊。 係啊， 好啦，咁啊。陆续有嚟啊！希望你一间记得出啦，出翻嗰啲 系系。 寻日有好多唔记得出啊，嗬。 系啦，咁我想讲一件事先嘅，即系头先咧，我系亲眼啊见证过一件事， 系 就是、今日星期三啊， 系 跑夜马啦， 系啊， 我亲眼见证到梁礼勤咧就走着个头柱站， 系啦， 就帮阿陈伯咧 入啲嘢， 系啦入啲嘢啊，今晚准备咗几多啊？ 唔係佢咁樣嘅，佢今朝就同我講， 移情啫，移情啫。 唔係佢今朝同我講，佢話啊，你陣間幫我入啊，你幾點出去啊？咁我十一點半我已經要出到去啦，因為今日有啲嘢要錄咁樣啦。佢話哦，咁啊，咁你我話未必得閒，放工幫你得唔得啊？咁樣。咁佢就话我唔系啊，你十一点半出到去就得啦，咁样。咁我话唔系，我十一点半出到去已经要开始做嘢咯。你嗰度开咗门未先？啊，系 阿陈伯啊，跑夜马今晚咁急做咩？ 唔系啊，你唔觉得啲人老咗之后系会越嚟越心急嘅咩？系、真噶，我老豆以前唔系咁嘅，佢系好气定神闲嗰啲嚟嘅。 咁啊，到时先买啦，咁啊。 唔系，我怀疑佢哋咧，因为年纪大咗咧，佢哋会觉得自己会唔记得啊。即系呢头佢记得咧，佢就好想你即刻帮佢做。如果唔系佢转头唔记得咧，件事就可能摆低咗就冇做啦。 系， 所以咧佢就非常之心急嘅而家。咁所以头先咧，其实我都争啲唔记得，好在刘伟恒带我行嗰条路。就经过 嗱，唔关事，我唔知啊，嗰头有噶吓， 其实我都唔知噶，真系 啲老人家咧，真系心急到就系你俾我除埋对鞋先，即系可能有时我翻到屋企个电视机咧就收得唔清， 系 咁啊，游老师就我电视机又睇唔到，但我连对鞋都未除咧， 系 佢就已经怼咗个遥控俾我 啦，啊一入门口背囊都未放低，就咪抽咗居屋未？ 系啊，好多呢啲嘢， 系啊，真系好鬼心急啊， 系好大怨气啊， 啊唔系大怨气嘅，咁我讲啦，入咗三百， 今日有几多场啊？八场、啊， 我唔知道啊，鬼知 咁啊，一场几廿蚊嘅啫， 其实佢今朝咧已经系喺度跑紧噶啦，一路睇紧我侧边咧就见到放咗另外一张报纸喺度，佢完全望都唔望啊！ 呢样嘢咧，我有啲 上边写住咩个咩三岁分流咧 ，no 咗嗰个咧，佢望都唔望，即系望住自己。 呢样嘢咧，我想讲咧，我有少少羡慕嗱，嗰个羡慕系咩咧？因为咧呢啲嘢咧，嗱，譬如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啊，阿爸阿妈即系父母咧系有两大类嘅，一类咧就可以咧就成功咧同啲细路咧就发展成为好朋友嘅，咁另一类咧就 系 有一啲即系你会有个鸿沟喺度，即系佢就系嗰个有尊严嘅阿爸，即系譬如我同我阿爸咧。我哋即系都试过同一时间咧，都涉猎呢一个即系竞赛嘅赛事嘅，但我哋从来都唔会交流嘅，即系佢入钱咧，佢又唔会话俾我知，我入咗我亦都唔话俾佢知，即系我亦都唔会问佢喂今晚有咩贴士，佢又唔会讲嘅，即系咁又或者系咩咧？嗱，呢啲戴咗头盔先啦，大家唔好学啊。譬如咧，我有一段时间我都讲过啦，我曾经都有从事过即系吸烟嘅，有呢个习惯，但戒咗噶啦。咁但系我爸都食， 但唔知道会唔会食翻？ 系啊，我爸都食嘅 啊。 咁但系从来都唔会有两父子，即系我帮你点烟啦、啊。 唔系，但系有冇试过咧？喺一嗰个环境底下，大家都一齐攞住咧？ 直情好似唔系好想俾大家见到咁嘅。咁、 哦、 所以咧，嗱，我亦都见到有啲细路，即系有一啲父子咧，就会系即系都系嗰句啦，唔鼓吹啊，唔系觉得呢样嘢特别可贵啊，只不过系佢哋能够做到就系、是、啊个仔帮阿爸点支烟。啊，个阿爸咧又帮阿仔点翻支，嗱，我觉得嗰个都有个亲情嘅味道，即系等于梁礼勤帮阿陈伯入钱落户口，俾佢去从事嗰个竞赛。 其实系一个 活动， 系啦，系其实系温馨嘅。嗱呢样嘢我就从来都唔会做到嘅。 嗱咁但系就你讲温馨呢个就讲得好啱啦。咁但系如果啊，佢怼咗三嚿水俾你，然之后叫你入五百，你觉得温唔温馨？唔系咁未试过。未試過咁樣嘅， 咁你自己就自己加啦。三嚿水玩得幾耐？ 其實咁樣嘅，佢今日 幫你啦。 唔係因為咧，佢其實咧，佢啲嘢佢做得好足嘅。例如係咩？因為我真係乜都唔識噶嘛。咁如果我入到去投注站，又要攞嗰張嘢嚟畫佢嗰個 number 嗰啲咧，咁我好驚我會整錯。咁咧佢好醒嘅，唔知點解屋企會有嗰啲吉嘅嗰啲飛喺度，佢就自己畫啦。係啦， 長輩儲埋好多嘅。我以前咧， 畫佢個 account 我細佬咧攞嚟玩咩咧，好多噶嘛。即係嗰個年代好興嗰啲唔同顏色嘅飛，紫色啊、綠色嗰啲咧，橙色。我記得紫色係買 Q 噶嘛，好似係。咁咧，我同我細佬，因為佢啲紙特別厚啊。咁我同我細佬咧專登咧嗰時咪好興睇《忍者小靈精》嘅。咁 我 就 整個飛鏢， 整飛鏢好好接㗎。嗰只痛噶， 咁我老豆就佢知道我盲毛咁噶嘛，咁佢就会自己填咗嗰、那个户口 number， 咁就俾嗰张嘢我就去入啦。咁我一路都以为嗰张嘢上面只系有户口 number， 因为我望都冇望过。 系， 咁跟住攞住张嘢，咁佢因为俾咗三嚿水我嘛，咁我就同佢讲，咁即系话不如你入五百啦，唔好成日要我入嚟入去嬲烦啊咁样。咁佢就话唔使啦，入得多就咩得多啊咁样， 就赢得多啊。 咁跟住咧。頭先我入到去嘅時候咧，我係攞咗張五百蚊紙出嚟，我諗住咧借啲耳幫佢入咗，唔話俾佢聽嘅。咁點知咧，我入完之後咧，先發覺嗰人找翻二百蚊。 因為佢已經畫咗三百喺度。 原來係有個位係入三百嘅，我係諗住入多啲嘅。 啲老人家咧，其實有時呢啲位都好仔細嘅。即係例如咧，逢即係可能啲大時大節咧，我阿嫲咧就會 book 定咧一間嘅放題咧，就喺銅鑼灣嗰度食嘅。佢真係好中意食放題，係啦。咁咧佢就擔心咧，我哋即係啲孫啊會唔識去咧，即係佢就話佢自己成日去嗰頭咧，所以佢一定識路嘅。佢擔心我哋唔識去咧，佢就已經寫低啊銅鑼灣 A 出口， 咁好 轉咗，然後咩商業大廈幾多樓 B 座 B 室咁樣就寫低曬嘅。咁然後連個電話都交寫低埋，然後就話啊，你同我 fax， 佢係用 fax 呢個 term， 但其實佢想講 WhatsApp 嘅，你同我 fax 曬俾啲表弟妹啊， 係啦，唔係喎，咁啊阿嫲識唔識讀 WhatsApp 呢個字啊？ 佢唔識嘅，佢唔知咩叫 WhatsApp 嘅，係啦，所以佢覺得我同我阿媽嘅溝通都仲係要長途電話同埋 fax 嘅， 係，阿嫲係用 fax， 但係我阿爸咧係識得講 fax 嘅個屎字嘛，咁但係咧佢 我阿媽 app 佢啊， 係啊， 你幫 app 佢啊， 唔係 WhatsApp。我老豆講唔到，因為 我喺香港都聽到弊。 啲老人家咧，嗰啲咧，嗰啲嘢其實比較難發音，佢就會講 WhatsApp 嘅。 係啊，幾個咯？佢你係 fax，fax 佢係咩 ？WhatsApp 我 app 佢 係啦。咁我阿嫲就講 fax 佢。咁但係佢從來都，但係其實嗰個餐廳其實你話俾我知係邊度，其實我而家可能一開個 app 就已經知道係喺邊度噶啦。 唔使 fax 啦， 寫到詳細嘅。 喂，嗱呢樣嘢咧，我哋又唔好嫌人哋煩。 其實好嘅，好玩嘅。 即係呢種嘅叮咛啊，嗰啲嘅細心啊，呢啲啊好可貴嘅，即係真心講。譬如我阿媽，即係近排翻嚟香港啦，咁佢每一朝咧都問定，你今晚翻唔翻嚟食飯啊？幾點翻啊？即係好 detail 嘅，即係因為那個心都係咩咧？都係擔心， 係啊， 同埋即係關心，即係想照顧一下我哋啊嚇各樣啦。 嗱好啦，我哋而家咁樣講嘅時候，講到自己個個孝順仔孝順女咁，我問一個問題， 我 問一個問題， 我認不孝。 嗱你講緊嗰啲叮咛嗰啲 friend 啊嗰啲啦，咁即係 都係憎咛啊？ 唔係，即係。各个父母或者长辈咧，佢哋讲嘢都唔同。譬如我老豆，佢多数好多时佢会同我讲咩咧，就系佢嗰啲战绩啊。嗱，嗰场咧我就咁咁样，咁可能讲嘅时候咧，大家可能系坐埋一齐开住部电视。好啦，嗱问题喺度啦。佢叮咛你嗰阵，或者佢讲嘢俾你听嗰阵，你会应佢噶嘛？但你究竟有冇听到入去咧？定系你个眼？同埋你嘅心神係望住個電視，然之後你聽到佢發音，但係冇聽入去，然之後 我有 咁就算啦。 我要捉我阿嫲啲錯處 嘅。哦，你有嘅，你有聽 嘅。我真係有聽嘅，我要捉佢啲錯處。例如你即係啱啱我咪去咗呢個加拿大嘅，咁我就問咗我女朋友屋企人借咗個大夾啦，由於屋企自己冇，咁我就即係可能禮拜日翻咗嚟之後咧，咁然後就個夾就即係擺咗喺度啦。咁禮拜六日先至有時間去即係可能拎翻俾人啦， 係 啦。咁我禮拜六日。即系而家喺度执紧嘅时候咧，我阿嫲就出咗一句声：我而家就唔会话你噶啦。不过你个夹就几时拎翻去俾人？咁我就问佢：啊，你又话唔会话我？咁你而家算唔算话紧我咧？系啦，我就 唔系你呢个态度，你讲嘢嗰种态度系咩 嘅？我笑住嘅， 佢点回应啊？通常 咁佢话。 佢话不过算你识得执嘢，咁佢就回翻我一句又算嘅都系啦。我有时候捉佢呢啲位嘅。 咁啊，刘伟， 我而家听噶，我而家唔系，因为少听啊嘛。 系啊，佢少听，佢应该系会听，但系有好多时候 我想听添啊。 我老豆讲嗰啲咧，即系无论系嗰啲标炳定系朱炳嘅战绩咧。因为成日讲啊，我讲系咪有啲佢讲我唔明啊嘛？咁跟住之后我就哦，系，但系其实我系睇紧电视咯。 我有 即系最不孝系我。 即系如果你话提起电视咧，我而家好中意咧，就可能我十一点零翻到屋企咧，由老师喺度睇紧电视嘅时候咧，我以前好讨厌嘅，但我而家几享受，就 系 佢介绍翻个剧情究竟发生紧啲咩事。 系咩系咩系咩？ 我以前系好讨厌嘅。 点解咧？ 即系例如可能佢晏昼 佢睇紧《延禧攻略》嗰阵， 可能以前可能睇《大长今》啦，晏昼已经播咗一转噶啦。咁我晏昼翻紧学，我冇得睇噶嘛。佢睇完之后夜晚。人哋再播嘅时候，佢已经话：，诶、欸，赚个皇帝啊出嚟噶啦，咁我睇紧噶嘛。咁但系我而家咧几喜欢嘅，例如 即系佢话俾你听， 系啦，例如我未追到或者啲内地嗰啲综艺节目啊，咁佢哋而家玩紧啲咩比赛啊，咁佢就会解释俾你听，好详尽。 即系佢就变咗你嗰啲速读啦， 系啦， 即系嗰啲两分钟， 系啦， 两分钟鸡精， 即系我就话假噶啲嘢，咁样佢话唔系啊，真噶，啲比赛真噶，咁样就喺度讨论嘅，几开心嘅， 系啊。咁我哋呢个节目啊，即系留低嘅都系一份心意，俾阿一哥都同阿游老师都增进咗感情啦、 啊。冇错，我哋无论系孝子贤孙定不孝嗰啲，我哋都欢迎嘅。 好啦，开波先啦，今日好多嘢要搞啊，一排位准备好啦啊。 系， 旧呢个今日啊，你有冇帮阿爸去入钱啊？ 今日入咗三嚿。 系啊， 都要睇。我听日真系要睇，好想知听日嗰三嚿剩翻几多。 睇一睇大家不要赌储蓄好啊。 系啊，刘伟恒啊， 阿欣啊， 梁礼勤， 手下留情。 咁啊，听日先讲啦，吓嗰啲战绩嘅嘢，我讲下今日要发生嘅事先。咁啊，首先咧就啲听众又有好多嘢问，就听日考试。 系啦，点解仲未出题？阿连啊，丽莹都讲啦，喂，我准备好温书啊，点解你哋个题唔出咧？咁样系啦，我哋寻日就预告过啦，咁我哋就会出 益年 嘅两张精选碟，一张咧就 Sony 年代，一张咧就系华纳年代嘅。咁啊，由于啊费事咧差乱咗我哋嘅跑歌嗰单嘢啦，所以咧。一阵间，我哋五点钟跑完歌之后咧，我哋就会将嗰两张碟里面嘅歌单咧就放出嚟噶。 冇错，我要开始温书啦，因为今晚哇，今晚唔掂，开夜车喎要啊。 系啊，我唔系老师未出完卷啊，大佬。咦， 咁 好 啊。咁啊，另外咧就我哋要多谢一位听众嘅阿 Gary 咧。 哇，呢个真系见。 琴日咧就将我哋一阵间嗰个跑歌咧就整咗张海报出嚟，我唔知佢边度。 好专业啊，我真系觉得。 即系道拜拜拜杯， 系啦， 显下悬念， 系啦，我中意。 系啦， 好 high 卡， 大家啲文采都几好啊！ 我用到呢啲字啦， 好劲啊！ 显客啊，圆面呢啲啊，真系用。 我哋着草皮啊， 我哋嗰啲系啊，落住啊。 我顶尽系用 买 几 多啊？ 拜拜你条尾咁样嘅咋？ 系啊，咁啊，我哋都收到啲信号咯喎， 系 沙圈嗰边啊，有啲动态啦。 OK， 沙圈嗰边系咪有动态啊？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翻到嚟咧，三点几钟啊，今日有咩好嘢啊？ 阿恒叔， 咩杯啊？ 哦，今日诶，我哋系咪改名啊？听讲话有个 Gary 听众就帮我哋改个杯名咯。 拜拜杯啊！ 拜拜，道拜拜拜杯， 送你一程啊，可以话。 但系有人咧就提议啊，话泥巴乱拜拜杯 都得啊， 总之拜拜杯先啊。 真系乱个泥巴乱啦，今日啊，十九首歌啊，咁啊破咗纪录咯。 啊，破咗啦！ 隔夜啊，700多人咧。下一住啦， 哎呀， 佢话今日4点前啊，可唔可以谷到上800？ 啊，第一系咪有啲嘢讲啊？ 系要嚟到呢啲位，大家先咁积极， 咪就系咯。以前你又唔听， 系啊，得个200， 而家又话唔舍得我哋走，咪一走啊， 系 一扯啦， 系啊，恒叔唔可以爆 料，咪过一台听咯， 系啦系啦， 变咗何老正添，唔好意思啊。好啦，咁啊讲讲个排位先啦， 好啊， 再讲一讲一号歌。奔向未来日子啊，张国荣啊，系 二号歌啊，难忘你啊，许冠杰啊，歌神啊， 三号歌没有你之后啊，温兆伦啊， 四号歌草蜢永远爱着你啊， 五号歌就阿 Leon 啊， 系 连你今夜别离去录咩啫？ 六号歌陈慧 鹏啊， 陈慧娴千千阙歌， 七号歌刘德华离开你以后， 八号歌就再见亦是朋友就阿曾航生同埋何婉莹噶， 系九号啊，四只字啊，留住我吧，太极啊。 阿一讲啊， 咩啊？唔系太极吓， 留自己走啊，留咩住啊？ 系啦， 十号哥， 留住都系一份心意啦，系啊。 今宵多珍重，陈百强啊，十号。 十一号哥，妹姐嘅情归何处啊？ 十二号啊，郭富城嘅我为何让你走？ 十三号啊，张学友离开以后啊。 哇，呢首咧好似咧就几多人中意咁样噶，好跟住咧就王靖文年代咧十四号哥呢个尾班车啊。 系啊，十五号啊 Beyond 嘅谁伴我闯荡啊。 十六号哥啊叶倩文啊沙你嘅珍重啊。 系十七号哥啊关正杰哥哥啊大约别离时都系咁上下别离时啦。 系十八号啊。Sammy 嘅舍不得你 系十，嗰首歌唔系咁唱噶嘛？ 我知 你竟然你以为跑第二首啊？真系十九号啊，校长 ，Don't say goodbye。 系啊， 咁啊，隔夜飞方面点啊？ 隔夜飞方面咧，我就见到呢个啊，真系的确咧，呢个离开以后啊，我记得咧就有听众讲啊，话张学友冇得输咁样嘅。 哦，咁啊，校长嘅 Don't say goodbye 都多票数啊， 冇错，可以话系叮当码头大热啊，咁样咧。 大热 Q 翻嚟啦，咁啊，另外咧就嗰啲奔向未来日子啊，十八啊咩嚟噶？ 舍不得你，哎呀呀！ 喂，但系咧，我见到咧有啲听众咧，佢哋落飞嘅时候咧，都俾啲字出嚟揞下恒叔咁样噶。 系咪咁 啊？有个听众就话：，哎呀，呢场啊，应该叫攞命金杯啦，最少啊都要揾啲七个字嘅歌名啦，咁样。 系 啊，咁啊，另外 几廿岁唔好搞啲咁嘢啦。 系啦，咁啊，有啲人咧就话：，喂，三重彩都已经难度相当高啦，你仲只系可以投注单色，更加难啦。点知今次仲十九首歌，你咪玩嘢啊？咁样。 我哋派五千万个 like 啊！ 系啦，五千万个 like 噶，五千万啊！ 系啊，佢仲有另外一个叫 Michael 嘅听众，佢就话五胆拖九十八十九，未试过买咁大号码。我哋呢最大 国际赛有阵时都有嘅， 最大号 码嘛， 最大号码系咪都系得嗰十四噶香港啊？ 自己问陈伯啊！ 系啊，仲有啊，佢就话有个听众阿 Henry， 佢话由于啊。今次佢话由第一次跑歌开始到而家，佢次次都沉船啦，所以金鸡去到尽啦。 喂，系咩？ 唔系佢咪有一二十九？ 入咩咩啊？ 入三百个 like 啊？ 一二十九 啊？ 系 搣梗啦，系啊，好啊，咁啊， 系啊，冇错啦。有另外听众即刻回佢，佢话兄弟师兄呢张飞应该都输硬啦咁。 好啊，咁我哋咧啊，仲有三十零分钟啊，落住啊，咁啊，上去网站嗰度。估下三边三手顺序翻嚟， 系 咁啊！四点钟就截止投注噶啦， 系啊， 交翻俾直播室先。 好啊， 好啦，唔该晒啊，山兄嘅同事啊， 系哇，唔知嘅佢讲嘢咁滚咁嘅，好似 咩啊？ 个个都擘大喉咙讲嘢噶喺沙圈嗰度。 我见到恒叔扯紧啦，而家攞啲氧气 食啲嘢先啦，我俾时间恒叔食啲嘢先。黎明来临前是最美，依依不舍地拥着你。互望着心爱的人，这句再见怎说起？如能明媒，别叹气。我要远去天际飞，别落泪，这次分离，你要当作磨练自己。我会挂念你，你那悠悠的香味，即使分开流浪都。地做梦亦愿一起，远远分开也是美，点点相思的滋味，每晚每晚没法不想你，只得默默倒数再回期。黎明来临前是最美，依依不舍地拥着你。我望着心爱的人，这句再见怎说起？如能明媒，别叹气。我要远去天际飞，别落泪，这次分离，你要当作磨练自己。我会挂念你，你那悠悠的香味。即使分开流浪到远地，做梦亦愿一起，短短分开也是美，点点相思的滋味，每晚每晚没法不想你，只得默默倒数。我会挂念 使分开，流浪到远地，做梦亦愿一起。短短分开也是美，点点相思的滋味。每晚每晚，没法不想你，只得默默倒数，再回期。 喂，唔该晒阿 Jimmy 咧，就摆咗各大名牌，节节领先，专业天王陀陀令人俯眼嗰啲相出嚟啊！喂，好啫 ，Jimmy 嚟 喺我哋个 po 度系咁啊！呢首歌咧都诶，都系专登拣俾一哥听嘅。呢排都系播呢啲歌噶啦，即系我会挂念你，你那悠悠的香味啊！ 哇， 即系逢星期二， 有阵时佢打完波翻嚟， 悠悠的香味啊嘛，有时就会除咗鞋添啊！哎呀， 有人问啦，以前咧佢攞落嗰啲 like 咧点搞啊？ 哦。 冇噶啦！ 我拎过去隔篱，好似啊， 冇唔得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立法会表示，科学委员会下个月初的会议将讨论为未对麻疹具免疫力的成年人接种麻疹疫苗的建议，卫生防护中心会参考适时公布。陈肇始又说，科学委员会因应最新情况，建议儿童由原来的一年级提前至18个月大接种第二剂麻疹疫苗。他又说，卫生署母婴健康院已经立即规划安排采购招标以及相关物流和人手等等，预计可以在明年上半年可以为18个月大儿童接种第二剂疫苗。化妆品连锁店卓越人士报，一名前女主管在职期间和丈夫以及仔串谋诈骗公司超过4000万元，并清洗超过3700万元黑钱，早前被裁定两项欺诈罪和三项洗黑钱罪全部成立。65岁女被告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1年，42岁的仔和71岁的丈夫分别判监7年和6年半。法官斥责女被告同个仔严重违反诚信。涉案母女案发时任职人事部的主管和副主管，控罪指两母子2004年至2011年利用职权篡改公司发薪系统资料，擅自发薪和加薪给他们一家三口。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总督察周长友认为，法庭的判刑具阻吓性，而被告的行为在7年后才被揭发，对警方调查和搜查有极大困难和挑战，警方需时在几千份文件中找出证据。访美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和资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以及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先后会见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和国务卿办公室的官员，双方在会上讨论到港府提出修改逃犯条例。访问团引述波洛西表示，如果通过了条例修订，美国人的人身安全和在港美国企业的利益必定会受到影响。访问团又引述波洛西表示，非常关心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情况以及香港市民的人权，包括普选权是否得到保障和落实。他和美国政界都普遍认为，近年北京对本港事务的干预日益加剧，令一国两制情况急速转差。另外，访问团和国务卿办公室的官员会面，双方亦都就香港最新情况交换意见。台湾的蔡英文总统结束太平洋三个友邦国家的访问，上午乘坐专机由马绍尔机场飞抵美国夏威夷过境。蔡英文获驻当地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官员迎接，预料稍后将会同居美的侨胞晚宴，以视像直播方式出席华府致富演说，出席纪念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活动，以及到访夏威夷州灾害应变部门。预计蔡英文结束不够24小时的过境行程之后，将于本港时间听晚返抵台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听日温暖，随后两三日多云间中有雨，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45点，升178点，成交金额792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9点，升9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6.6，升5.2；中国平安85.4，升5毫；建设银行6.8毫，升6仙；汇丰控股63.9，冇起跌；友邦保险76.35，升7毫；华夏沪深344.45，升3毫；中国恒大26.2，跌8.5；工商银行5.81，升1仙；中移动80.3，跌4毫；招商银行37.45，升3。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5，日元11.58，瑞士法郎0.996，澳元0.71，加元1.341，新西兰元0.681，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78点，跌49点。港金现价报12,308蚊，跌24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5.53美元，卖出1,315.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elis 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干诺道中大会堂，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啱啱收到最新消息，香港仔隧道北行咧快慢线因为车多关系啦，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系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交易广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几远。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龙尾城市花园。另外，湾仔北会展一带的道路，包括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分域码头街和道路至道的交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邻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路街。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红磡嘅宝麒麟街因为有渠务急收，而家宝麒麟街去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大沽街嘅快线仍然都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预防由蚊传播的寨卡病毒，必须防止蚊滋生和避免被蚊叮咬。大部分患者没有病征，在受影响地区回香港后，至少21日内要用驱蚊剂，不舒服就要告诉医生知行程细节。孕妇和正准备怀孕的女士不应该去受影响地区，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手下留情，搬迁过档变阵，唔使惊，因为压轴嘉宾系阿 Lam， 仲有阿仔同埋成班 friend。 究竟天有几高？我想飞飞进星河路，可惜天虽我能望到，却是太高，捉不到。究竟星有几高？话空中使我不迷路，我想飞上与云共舞，要再伴我最多。同人摇头问我，为何常常独步星空唱歌，但是寂寞是我，云儿才明白我，问我繁星照亮我。 好，我哋继续欢迎我哋今个星期四位嘉宾，分别有 Lam 哥、 林 哥、 林 哥、 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林哥、 咁啊，上次咧就讲咗咧，点解 Lam 哥咧就拣呢三位嘅即系后辈，就担任佢嘅演唱会嘅嘉宾，但系神秘嘅。咁我哋唔问得佢嘅演唱会嘅内容啦。咁啊，当然问一下啦。嗱，即系 Lam 哥头先，即系第一集讲咧，你开演唱会 又话唔问得，又问。 我哋问你演唱会。其实开咗咁多次演唱会啦，又翻去红馆嘅舞台。咁啊 ，Lam 哥，即系你点样去构思今次呢、這个？嗱，知道有啲好特别嘅嘢啦。好啦，到你已经都唱到熟晒啦，红馆每一个角落你都跑过啦嘅时候，你点样再去搵一啲新嘅嘢咧？即系喺你啊脑海当中。 我谂系因为我 lucky， 我有咁多歌喺度，所以如果系创作歌手又好，新进歌手又好，我觉得佢哋最紧要咧系要尝试啲唔同类嘅歌，就唔好净系唱住一样嘅嘢，你又要玩得，又要爱得，又要恨得，又要痛得。所以如果你有晒咁多歌咧，就好易砌到一啲新嘅感觉出嚟，即系好似十分十二寸咁样样啫，咁多唔同类嘅歌，如果你将佢咁样砌埋咧，点都好听噶，点都有得演绎 嘅。不过其实交俾你就真系点都好听嘅，但就唔系未必交俾所有人都好听嘅。有一样嘢我想讲嘅，即系我之前都有问过啦。咁阿 Lam 哥究竟记唔记得自己开过几多次演唱会咧？就唔记得啦。但系我好记得咧，就系我人生第一次睇演唱会系睇你嘅演唱会。即系其实你嘅演唱会我睇过好多次噶啦。咁但系咧嗰阵系我妈带我去睇嘅。咁咧嗱， 有啲咩特别你记得？ 嗱，几多年我就真系唔记得。但系我好記得嘅咧，就係一入到去聽好多歌咧，咁因為我自細就好中意聽收音機，所以就識你好多歌嘅。跟住嗰一次咧，仲有一個機密嘅，係你掉一啲毛毛公仔嘅兔仔上去個觀眾席上面。 啊，好難搶啦，定 係？梗係啦，咁我坐山頂，我搶唔到啦。咁你係坐住一架嗰啲唔知咩，我唔知點形容嗰啲車咧，就喺唔係 golf car 嚟㗎，其實係好似一個嗰啲一個四方框。咁啊 ，Lam 哥咧就擺咗你喺中間，咁佢係可以升高咁樣嗰啲，嗰啲叫咩啊？ 吊车啦， 咁上下嗰啲啦，咁样升高就升高啲，等你咧可以掉去个山腰，就掉啲兔仔。 好耐下咯， 好多年之前。 佢都唔细噶，我谂 Alex 未出世应该咧。 分分钟啊，唔系， 肯定未出世啦，系嘛？ 嗱，呢个唔肯定，可能啱啱出世。我唔记得咗几耐，但系我妈带我去睇。 呢个太老啦，因为你讲紧嗰架系直情嗰啲墙壁， 系嗰啲咁样嘅，系啦，总之混咗喺一个四方框入面，咁你就系好似消防嗰啲咁样，咁就喺度掟。我好记得嘅系，我哋系睇150蚊飞，系我妈啦，我啦， 几蚊应该系 都高噶，其实，总之我攞唔到啲兔仔咯，系啦。 你而家咪想追啊？靓哥， 好介意我而家。我妈啦，佢有啲姊妹啦，跟住带埋我去睇，我好开心，因为第一次入红馆啦。莫视破，身姿态身境况，新风采新气象。充满红墙 ，Mascara， 欢呼似歌声唱，火把似玉一亮，驱去焰火，他境间去了似铁冰霜，他境充满了鸟语花香，他境激发了有爱之光。要换上自由的身装 ，Must go must go， 正要早已天下闯，今天公开的较量 ，Must go must go， 声势呼叫心若狂，声声鼓舞心向上 ，Must go must go， 高峰等那好首创，神迹举世都仰望 ，Must go must go。掌声响似天上去，欢呼声似海里浪。哇哇哇哇哇！莫是祸，得失处之志意，多参与多锻炼，心意向上。Moscow， 今天也许失意。他朝也可较量，只要自强。他境界去了似铁冰霜，他境充满了鸟语花香，他境激发了有爱之光。 全为了健儿心中理想。 嘿嘿嘿嘿 ，Moscow Moscow， 精英早已天下错，今天公开的较量，嚯嚯嚯嚯嚯。Moscow Moscow， 声势呼叫心若火，声势鼓舞心向上，哇哈哈哈哈。嘿 ，Moscow Moscow，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嚯嚯嚯嚯嚯。Moscow Moscow，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哇哇哇哇哇。 好啦，咁啊，嘉宾小肥到你啦，拣两支歌嚟。 好难嘅，我都觉得。我曾经试过自己谂过，但我谂唔到。 咁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阿 Lam 哥有一样嘢好得意，我唔知系咪大家都系咁样嘅谂法。即系 Lam 哥就好似宫崎骏啲戏咁样啊。细路仔去睇又觉得会有细路仔吸收到嘅嘢。你大人去睇又有大人吸收到，即系 Lam 哥啲歌亦都系咁样。即系咁，所以我突然间就想咁样。兜咁大圈，我就係想講一首歌，就係、是《愛到發燒》啦。因為細個都係好成日聽嘅歌，中意特別聽嘅歌，因為好得意。 因為佢會食蕉噶嘛，醫生 係啦。M V 真係會有， 同埋有隻星星喺度噶嘛。 係啊，同埋你覺得嗰時誒 Lam 哥唱歌好得意，係啊，即係佢唔會係震爆，即係即係佢即係會特別。咁佢大個，你又會聽到另外一啲嘢，即係尤其近排都會成日聽翻，啊會留意翻我發燒，哇！其實呢個歌唔係 sell 得意㗎，即係好多嘢，成日嗰個編曲又好有型啊 ，bass 好出啊，係啊，即係咁樣啦，即係咁，所以我其中呢個歌我係其中一隻細個到而家都有唔同睇法，中意嘅歌。 咁啊，講到嚟啊，都要問啦，咁你有冇愛到發燒過咧？ 嗱，你咁讲咪小明呢啲嘢啊？前辈问你要答啊？ 你要爱到发烧过先至唱呢只歌 嘅，有噶， 系点样嘅？可唔可以讲下你点样爱到发烧咧？ 无缝烽烟咁啊，爱到发烧啦，系啊， 即系做个真的汉子啊！ 系 咁，靓哥，爱到发烧点嚟噶？点嚟噶？ 嗱，我头先讲咗，我中意 blues 啊，我又中意好 funky 嘅嘢啦，嗰只。Let it whip 英文歌嘛 ，Let it whip， 即系呢啲咁样嘅歌，你一听落去，你已经喺度摁紧佢，咁所以系好易去演呢啲咁样嘅咁啊，咁肯定呢只我头先讲咗，我中意 blues 啊，我又中意好 funky 嘅嘢啦，嗰只 Let it whip 英文歌嘛 ，Let it whip， 即系呢啲咁样嘅歌，你一听落去，你已经喺度摁紧佢。咁所以係好易去演呢啲咁樣嘅咁啊，咁肯定呢隻歌我一定知道係要俾阿林振強填㗎啦，因為佢好多好多古靈精怪嘢㗎嘛，即係嗰啲阿烏婆啊，又係佢，所以啊愛到發燒佢，我諗佢差唔多。幾個鐘佢已經即係我 let it whip， 即係醫生 即係已經係外道發燒，哇幾熱 熱爆了， 係啦。咁啊不過我記得第一次俾佢打個突俾我咧，我即係笑到碌地咧，我就睇到哦頭暈去看醫生，醫生在食蕉 啊！你有冇睇錯啊？你有問過嘅？ 唔係，我即刻笑死啦！我知道，哇，掂啊！呢句 一定爆啊！ 唱咗落去啊，全世界都會記得就係呢一句。係 啊， 係 啊！ 醫生在食蕉真係嚇，舉隻人口啊！ 搞到全香港嘅市民個個都係唱住呢句咯，其他歌詞唔記得唔緊要，因為記得食蕉。 为何你那纤腰烧得像辣椒，却够热令到我身心也发烧，摇摇摆摆驱使我爱到发烧，谁人眼似飞镖轻轻射目标，你眼望着我眼迫使我中标，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觉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为何看你一秒暖火变窒烧，冰水射亦不息，体温要爆表，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头 魂去看医生，医生也发烧，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人狂恋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 所以你话一个咸鱼白菜，一个食蕉、哦，哇！你睇呢啲咁嘅嘢， 几好啊！嗱，就有咸鱼，有白菜，有蕉食，系咪？营养唔错， 好饱。 呢首歌咧，亦都系我记得好似83、84年啦，如果冇记错啊，又系冇呢啲歌嘅。嗱、嗯，即系我到发烧咧，我系好记得咧，系一啲划时代嘅歌，因为虽然你听过蔡英文歌啦，咁但系我哋未听过啦。咁同埋咧，广东乐坛系冇呢种歌嘅，佢完全唔系 Canton Pop 嘅嗰个格式嚟噶嘛，吓、嗯嗯。 不过。要尝试噶，要听多啲嘢噶，即系你话70年代嗰阵时候，我走去听埋啲阿里巴巴嗰啲英国歌，嗰啲 系， 呢首系呢首 系， 我都中意噶喎， 呢首你可唔可以问啊？ 我呢首啊， 你哋都有 quota， 我哋有 quota 啦， 系啦，你哋问得 太多嘛，系啊，我哋下一集先讲啊， 系啊，或者成吉思汗， 好好听，我好中意你呢个阶段嗰啲沙漠小子嗰啲 friend 咧，好好听噶，真系， 呢啲都系民歌。歌嚟嘅， 系 民歌嚟嘅。阿里巴巴啊，同嗰只成吉思汗咧，嗰啲系我记得好似系德国嘅民歌嚟嘅，不过就做到好似 disco 咁样嘅。 系， 哇，直情好玩啦呢啲歌。 林哥，咁你记唔记得《狂欢》呢首歌啊？ 呢只系啊 ，Havana Gila 啊 ，Havana Gila 就系以色列嘅，即系 Israeli， 又系民歌嚟嘅，所有人都识得呢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调 动哇，嘿好嘢！ 咁系你揾翻嚟嘅呢啲歌， 系啊， 即系你就因为以前已经系不断咁样去听好多， 已经入晒脑嘅呢啲歌。 哦， 面上充满着热望，兴奋地看看，心即急速跳动。路上一切如幻象，兴奋没法抗，尖声高声叫嚷。欢呼似是热浪，醉意令人如狂，红叶富有长街穿窄巷，今天纵是末日，这快乐求现场，同舞蹈同狂欢天快亮，宴太欢聚更放，齐齐聚盼望尽望，齐齐聚就愿尽望，热闹房梦境那样浪漫，房梦境那样蜜月光，蜜月光，谁人能将就喝光，醉意令人如狂，今宵纵是陌路，这快乐谁能忘？宴太欢聚更狂，齐齐聚盼到尽望，齐齐聚就见尽望，热闹房似梦境那样浪漫，房似梦境那样蜜月光，蜜月光，谁人能将酒喝光？ 呢啲系快嘅咧，慢嘅就系好似我细个已经好中意 Midnight in Moscow， 哦， 呢个就变咗美丽小姑娘， 系系系美丽小姑娘，系啊，同埋古都罗马我都好中意嘅，即系有都系好有呢种唔系香港你会听到嘅歌，所以我听阿 Lam 哥嘅歌咧，譬如有西运塞洛斯科啊，古都罗马，又有阿里巴巴咧，你世界各地嘅民谣或者佢哋当地嗰啲富有当地特色嘅音乐咧，其实我都听到，就真系你教翻我哋。 不过呢啲音乐先至系直接啊嘛，好直接。你一听到你就个旋律啊，乜嘢都好好易入心入肺嘅。好好笑就系嗰阵时我呢啲咁嘅 K 型歌咧，我俾阿井 Sir 听啊，俾阿林振强听啊，俾阿潘 Sir 听啊，俾阿詹叔听啊，哇！佢哋听咗佢哋。啊，詹叔好识歌噶，佢乜嘢歌佢都听过噶啦，咁佢都觉得哇呢啲好玩啊，呢啲好玩啊，咁啊即系个个都未填过。 咁一类嘅 系系，对佢哋应该都会系一个好新嘅刺激， 亦都系吓刺激到佢。 其实即系过往今来喺广东乐坛当中，我谂都唔会再有人会攞阿里巴巴嚟填一首歌，因为我细个就记住，因为呢首歌我就记得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明白了，明白了。 我以为系呢 个 歌嚟， 系 呢 首歌其 实啱啊，啱啊，井 Sir 咯，系咪？呢啲食正佢嗰啲嘢啊嘛。 系，亦都要多谢你，我哋先认识阿里巴巴。 系 系啊，而家都识系。 我而家就系最后悔，点解阿里巴巴唔揾我唱，帮我唱？ 打马生嘅 架， 打俾阿马生。 系啊，快啲传出去啦！ 好，我哋今日都希望阿马生嘅希望你听得懂啊！ 实在明白打开他的方心，令我每天伤心。为什尚未打开他的方心？明知阿里咁幸运。有恒心，铁柱磨成针。自问或会郁郁，终此一生。我有真心，有痴心，可否放我默默问爱神？ 第二首好快，似夢迷嚟噶。 哎呀，好聽啊！ 一有 OK 係啦，即係因為關套電影事，我到呢套戲又好睇嘅。咁成件事又夠 mood 咁樣。呢個歌，唔知點解會突然間，我自己即係未遇到 Lam 哥之前，突然間唔知某啲場合就會自己又哼嘅。不應該。 系 咁样，真系入脑嘅啫，啲都中意嘅嗰个。 填咗系似梦迷离呢只歌，我真系瞓觉到一半写噶。 吓， 系啊， 呢只歌去到三四点，忽然间醒咗就系有一句喺度。 系边句啊？ 唔记得边句啦，应该系 我面对佢话流， 好似系中间呢度。 哦， 咁我话唔得啦，我话呢个 melody 好好靓噶，唔瞓觉都要填多几句。 系 跟住嗰一个礼拜再成只歌写咗。不过呢只歌就系喺一咬 OK 入边用噶啦，咁啊系嗰只主题曲嚟噶啦，好特别就系我可以对住关之琳。唱呢只歌哇，咁啊，肯定啱晒啦。关 之琳， 同宝之琳系嘅朋友嚟。呢首歌好听噶，同埋 好哀怨， 衬个画面啊嘛， 系好惨嘅，听到个心系揦住，就系凄美嗰只。 系我呢个咁嘅吸血僵尸真系。 系啊， 情痴总有缺陷，情深总要别离，天意外弄人。谁人可退避？时光几次错流，人海几次传奇，醉了又分，爱情似梦迷离。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份情来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没法望清这是这份浓情。面对去或留，彷徨怎决定？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 曾也曾努力求降你啊地，无奈这风雨难逃避，流干所有眼泪来演一刹传奇，在岁月中爱情继续流离。彷徨怎决定，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曾努力求救。 唔该晒 M 哥，哇！而家九百几人咧落咗住啦吓， 真系香港人真系难到。 好啊，咁啊，一阵翻嚟咧就听歌先，系啊，咁啊最后先跑嘅，咁啊仲有几分钟咧就会截止噶啦。 系点解跑歌冇阿 Lam 哥咧？因为 Lam 哥已经好多歌喺访问出现啦，转头翻嚟跑啦。 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印度成功试射反卫星导弹，成为太空强国。莫迪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科学家成功用导弹击落一个距离地球300公里的低轨道的卫星，成为中国、美国、俄罗斯之外第四个成功试射反卫星导弹的国家。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温暖，随后两三日多云，间中有雨，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系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74点，升207点，成交金额8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9点，升9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4蚊，升2.6。中国平安85.25元，升3.5元。建设银行6.87元，升7仙。汇丰控股63.85元，跌5仙。友邦保险76.35元，升7毫。工商银行5.81元，升1仙。中国恒大26.1元，跌9.5元。中移动80.3元，跌4毫。华夏沪深344.5元，升3.5元。中国银行3.58元，冇起跌。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5，英镑10.356，瑞士法郎7.888，澳元5.571，加元5.861，新西兰元5.339，欧元8.844。每百日元对港元7.0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1,378点，跌49点。港金现价报12,308蚊，跌24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4.74美元，卖出1,31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讲，而家湾仔北一带道路车多繁忙，咁就包括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会议道、分域街同埋港湾道等等。咁所以中环湾仔绕道去湾仔方向，唯一的行车线是封闭，就因为湾仔北一带道路严重车多繁忙，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去湾仔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讲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由于车多繁忙，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德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港安医院。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龙尾排到界限街。咁反方向去尖沙咀，跟住创资中学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加多利豪苑。 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城汇旋处。最后，卫生署提醒你，酒精是一种致癌物质，不存在在安全饮用水平，所以一滴都不饮就最健康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而家本地邮费由两蚊起标，呢封信咁轻，贴两蚊邮票实得啦。 咪住，乜你唔知邮费除咗睇重量，仲要睇埋邮件嘅大细同埋厚度嘅咩？ 咦，我用咗个大公文袋嚟装，两蚊邮费可能唔够啊。 系噶，俾唔够邮费，随时会延误派递。寄件前最好去邮局或者上香港邮政网页 www.hongkongpost.hk 查下，记得写埋回邮地址啊。 手下留情，搬迁散货。大开仓， 罗伟恒小朋友 系， 梁礼勤小朋友 系， 你哋准备好未？ 准备好啦，谭玉英姐姐。 好，准备倒数， 五、四、三、二、一，发射！ 千呼万唤， 我哋终于请到谭玉英姐姐上嚟做嘉宾啦！ 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 手下留情， 我哋一齐重返穿梭机。 可以话呢个 trailer 未得啊！ 对唔住啊， 真系太耐冇玩啦。 由 A side 第一首开始， 唔好意思啊，可以话带起我哋好多回忆，亦都有一点点嘅唏嘘啊，尤其是要起呢一扎歌啊。好啦，我哋听住歌先啊，准备会有呢个投票铺噶啦，等一等啊，呢首系第一首。 无谓问我今天的事，无谓去知，不要问意义，有意义，冇意义，怎么定判？不想。不见不知，无谓问我一生的事，谁愿意讲失落往事？有情无情，不要问我，不理会，不追悔，不解释。无泪无语，心中思血涌出不愿你知，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我以后陪你寻觅好故事。无谓问我伤心无谓去想，不再是往事。有事有阵事，不得已，中间经过不会知，不会知。 当天分手，是我怪错了你，一声 goodbye。然后各也不理，离别后才知道，无论我怎样也难忘你。难忘你的姿态动情，略带忧郁的一双眼睛，难忘记你的浅笑，像春天，像阳光照和那离别匆匆的背影。啊，每天把臂漫步，

哋俾听众嘅心声嚟噶， 真系 啊，净系俾一个心声啊，系是但啦。 嗱，呢一个咧就真系我哋嘅心声啦，因为有好多人都讲，哎，夜妈妈咁样系嘛，咁所以呢七粒字 系。 啊！ 愿你今夜别离去。 下个礼拜一开始啊， 系啊，八点至十点啊，讲多几句先。 爱回家嗰啲睇重温啦、 啊。但愿在午夜陶醉，世界变恬静如水。过去那往事再飘远去，两眼合上，懵懂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已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侣，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半张睡。 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你今晚 没有你之后啦，跟住永远爱着你啦，愿你今夜别离去啦，咁然之后嚟到呢首应该都走唔甩嗰只嗰啲临行临别嗰啲咧， 我永远都系记得突然之间佢喺门口冲入嚟嗰下，好记得阿慧娴佢啊，哎呀好挂住佢添，阿慧娴啊，我哋第时转咗时间咧，随时上嚟噶。 系啊， 一头啲听众冇听过噶。 系啊，你可以再冲入嚟讲翻同一番说话都 OK 噶。 才顿感爱上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抹阳？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我更欣赏、因你今晚共我唱。 我是我，却是在不是真的我，你是你，却像带走了某一些的我。我独个，再没法找到心一个，你独个每日如何离开你以后，人生变破旧，才知当初爱未够，但愿始终跟你走。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是此生所有，今已经不可补救。 好中意噶。 你试下唱一次啊！ 我梗系唱唔到，一个唱紧 有 声。 一个唱紧，你试一试表演。 真系识咗好多歌而家， 系咪啊？ 多 多 咗 啲啦，冇。呢啲歌即系你未喺做《三角形》之前 唔识嘅。 佢出咗世未啊？呢首？ 呢首出咗九，首先我喺美国九四度啦，九三四度 啦， 系啊，一 两 岁 都听紧啦。 我哋真系神童啊！音乐神童啊！ 交俾你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啊！ 去你以后。 开咗沙流城之后，一哥嘅人生系破旧定系璀璨咧？睇佢嘅样子。 唔系，你而家可以预告一下，你觉得你自己会点样咧？ 暂时都仲璀璨嘅。 离开咗之后咧？ 真系唔知啦。 啊！呢首歌你都系送埋俾一哥听噶。 系、 啊、再见， 一哥第 时 红咗就唔好唔识我哋咯。 我哋要靠佢嘅都仲要。 一哥睇射住射住啊！ 射住啊！ 期望你转身与我相厮守。转错，错了未愿放手，缘尽我总知，却也等候，只因你冷暖自愿常透。 对你的爱心，亦已看得透，但我知此刻美梦不会够。分太感伤，盼你多见谅，不相见勉强日后惆怅。 长夜冷冰冰，每次温暖后，痴痴爱我拒绝任你走，明白你处境我也得接受，可说再见亦是朋友。 看你心痛苦，没法去补救，若再不归家，找不到借口，凝望你眼睛，有更深感受，痴痴放弃亦未能够。 我永不见，在含糊境放下，利用你跟他的变化。若是你爱一个，就完全的爱吧。莫问再应不应记挂。 太极啊！ 留住我吧，之前就再见亦是朋友啦。 咁啊，呼吁大家啦吓，咁啊可以上去我哋嘅网站嗰度咧，就投票啊，投下边一首歌你系最中意 like 佢嘅。咁我哋暂时啊，为咗即系避免影响个赛果咧，我哋唔讲边啲歌点先紧啊。 但系有啲人话咧，佢话如果我嗰条飞跑唔出，你哋下个礼拜一要翻翻嚟同样时间同一个地点继续做节目，如果唔系就发烂渣啊！ 留住我好吗？ 其实听翻呢啲歌咧，又听到好多我哋嘅耍流程之后啊，谂翻好多片段啦。咁其中太极都上咗嚟， 系啊，七子全部上晒嚟啊，系啊。 咁啊，之前阿华哥又上过嚟啦，曾航生同埋何依然又上过嚟啦。 愁看残红乱舞，烟花底初到逢，难敢垂头泪涌，只制恨月朦胧。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 刚听咗十首，仲有九首啊！ 仲有九首啊！转头翻嚟啊！ 继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公安部原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文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依法收缴所得而送检察机关。国家监委及中纪委对孟文伟进行调查，指佢毫无党性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事项对抗组织，特权思想极其严重，公权私用，滥权妄为，肆意挥霍国家资源，利用职务影响为妻子谋取职务和私利，利用职权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调查又指孟文伟嚴重違反黨的紀律，並在黨十八大之後不收斂、不收手，嚴重玷污黨的形象，嚴重損害國家利益，造成惡劣影響。台灣的蔡英文總統結束太平洋三個友邦國家的訪問，上週乘坐專機由馬紹爾機場飛抵美國夏威夷過境。蔡英文获驻当地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官员迎接，预料稍后将会同居美的侨胞晚宴，以视像直播方式出席华府致富演说，出席纪念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活动，以及到访夏威夷州灾害应变部门。预计蔡英文结束不到24小时的过境行程之后，将于本港时间听晚返抵台湾。化妆品连锁店卓越人士报，一名前女主管在职期间同丈夫以及个仔串谋诈骗公司超过4000万元，并清洗超过3700万元黑钱。早前被裁定两项欺诈罪同埋三项洗黑钱罪全部成立。65岁女被告喺高等法院被判监11年，42岁个仔同埋71岁丈夫分别判监7年同6年半。法官斥责女被告同埋个仔严重违反诚信。涉案母子案发时任职人事部的主管和副主管，控罪指两母子2004至2011年利用职权篡改公司发薪系统资料，擅自发薪和加薪给他们一家三口。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总督察周长友认为，法庭的判刑具咗核性，而被告的行为在7年之后才被揭发，对警方调查和搜查有极大困难和挑战，警方需时在几千份文件中找出证据。 前年八月在荃湾露天桥九巴撞警车，引致多车连环碰撞，23岁私家车男司机被撞至飞堕14米天桥底下身瘫痪。九巴女车长早前被裁定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成，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监15个月，停牌3年。法官判刑时话，47岁的被告做了职业司机15年，驾驶纪录良好，但事发时现场是直路，100米前已经有闪住警告灯的警车、私家车和拖车停低。被告以时速50多公里撞向警车，导致连环碰撞。男事主脊椎受创，下半身瘫痪，不认为被告只是短暂不留意路面，认为案情严重。除了入狱之外，被告亦要完成驾驶改进课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晚上同周末期间有骤雨，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28点，升161点，成交金额9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9点，升96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4.6升3.2，中国平安85.3升4毫，建设银行6.8毫六升6仙，汇丰控股63.85跌5仙，友邦保险76.3毫半升7毫，中移动80.3跌4毫，工商银行5.8毫1升1仙，中国恒大26.1毫半跌9毫，华夏沪深344.5升3.5毫，美团点评52.5升2.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10.6，瑞士法郎0.995，澳元0.71，加元1.339，新西兰元0.68，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1,378点，跌49点。港金现价报12,308蚊，跌24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4.71美元，卖出1,315.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九龙区先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开慢线啦，之前曾经有意外，意外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排到新清水湾道近圣若瑟英文中学。咁就系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开慢线曾经有意外，意外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新清水湾道近圣若瑟英文中学。喺隧道方面。较早前受湾仔北车多影响而封闭的中环湾仔绕道湾仔出口已经重开，但湾仔北一带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揸车朋友经过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驾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港安医院。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海丰苑。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油麻地果栏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培正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 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有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哎呀，炮哥啊， 炮哥都是我哋手下留情之友。 对手啊， 对手 爱回家嘛。 啊，系喎，唉，相煎何太急啊！你真系， 苦煎啊，真系， 系啦，苦煎何太急啊，系咪？喂，有一样嘢要爆料啊！ 快讲， 系啦，有听众话，原来子成喺星期一晚讲啊，佢做咗音乐情人嗰个时段已经14年啦，问啲听众咧会唔会继续支持我？ 哎，我琴日听阿邓老师都有讲啊， 系咩？ 系啊， 系啊，跟住咧，阿 Henry 话。唉，手掌又系肉，手下又系肉，有啲难拣。 手下留情， 由 A 西第一首开始。 子成啊，有时候过嚟坐下， 系啊，俾下面啦， 都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或者联播都得噶， 我哋好想系咁噶，偷下你光嘛， 咪就 系 咯。 虽然我哋以前话。音乐情人是手下留情的卫星节目 夜有点凉，让晚星将这漆黑天际再燃亮，微弱星罗逝去的歌风里回荡，扑进我的心肠，没有隐藏，为我的恋爱不止一趟，都失望，我却始终一个模样，实在谁伴我地老天荒？我在寻找可以会的胸膛，爱在何方？可笑我始终稀罕，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为纪念曾经考上，我在寻找可以会的胸膛，爱在何方？我笑我始终稀罕，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为纪念曾经遇上。着你踪迹一再走，才明白这是个广阔地球，谁人在这夜听中你手，谁在吻你的口，谁曾话过相恋上永久，人便定要让爱的有自由，然而就这夜竟分了手，谁为我心补救？我为何让你走？一走了你永远再不回头，然后我像跌入红沟，谁也没法拯救。我为何让你走？只因你说你有你的自由，无奈我为你而放而难受，从此飘于世间，像梦游。 哇！你话即系离愁别绪嘅歌几咁多啊？首首都有血有泪有肉添啊！ 同埋啱啊，恒叔咧，我见到佢啊，竟然系哼我为何让你走，其他嗰啲佢冇，唔知点解咧？ 俾貼士啊嘛，係嘛？ 幫你打氣啊，真係。 我為何讓你走？一走了你，永遠再不回頭。然後我像跌入紅溝，誰也沒法拯救。我為何讓你走？只因你說你有你的自由。无奈我为你而放而难收，从此飘于世间。 呢首大热啦， 系咯系咯， 呢首真系想唱呢首，但唔可以开咪唱嘅。 阿一识唔识唱啊？ 识，离开以后我会习惯自己， 都话自己 咯。系啊， 跟一张每样话题，总不适合你。近日夜深相聚，飘起一抹冷漠空气。在这天，是你是无大小，多么生气。谁人亦可知你将别离，落寞地躺在睡床，只是抱紧你。但是目光躲避，令我可感到你在转移，没说出，亦领会谁在了当你抛开苦痛去解脱自己，让你那些冷却热情另有生机。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愿明事也再不记起。离开我以后，我会像某者地晨早当夜薄进漆黑想念你。离开我以后，醉了会看到你望中方何永久地。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 我中意噶， 温馨的一串光阴，已散失了像尘，零碎与残影灯，内心伤得更深。过去你说要爱我一生，你说过懒再走近，你说你。我心再见过去，再见你声音，远去了扑扑风尘，沉痛独行，成雨夜行，门外泪没法强忍。Goodbye。 似咧嗰啲啊，嗰啲追捧嗰啲心态出现啦。有人话学友上上，最后直线要爆啊！ 喺个车度嗌噶，系啊， 系啦，但系咪停埋一边先好嗌喎？真系唔好乱咁嚟啊！ 前面是那风，谁伴我闯荡？沿路没有指引。让我走上有四窄巷，寻梦像扑火，谁共我疯 光。长夜渐觉冰冻，但我只有尽量去躲。几多天真的理想，几多找到是罪状，沉默去认失望。几多心中创伤，只有落寞。 嘅谁伴我闯荡啊，都系送我一哥听嘅。诶，揾到两个好兄弟啦，已经 都系噶， 系嘛？ 我见到你好似有张相咧，六哥咁啊，你三个系？ 哦，系啊， 啊，富贵啊，佢而家 有啲音乐嘅天分啫。 系。 突然地沉默了的空气，停在途上，令人又再回望你。沾湿双眼沾红，难藏热恋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在何地仍然痴关心你。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当天气渐凉，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别离你，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牵手握手分手，挥手讲再见，纵在两地一生也等你。 背向你，茫然泪满眼，路远烟雾再弥漫。星光似浪漫，偏偏爱渐淡，叶水翻飞风中最幻散。察觉到何时梦已冷，并已漂泊在无限。多少往日事，多少个梦幻，令我匆匆一生不平淡。风声中成了慨叹，空得过去好于臂弯。失宿中孤单远去，但我今夜未曾关。冷雨里回头望向你，但见失落却易患。街灯已渐淡，风吹破梦幻，醉向漆黑之中不停站。急风已渐慢，急风已渐慢，踏过沧桑一生中平淡。 其实呢，真係本来首歌係即係好傷感嘅，但係唔知 阿一阿一 阿一硬係諗錯其他嘢啊！ 背向你，茫然淚滿眼，濃遠煙霧再瀰漫。星光似浪漫，偏偏愛漸淡，葉水翻飛風中最幻散。察覺到何時夢已冷，並已漂泊再無限。多少往日事，多少个梦幻，令我匆匆一生不平淡。风声中成了慨叹，空得过去好于臂弯。失宿中孤 头望向你，但见失落及疑惑。街灯已渐淡，风吹破梦幻，醉向漆黑之中不停站。急风已渐慢，急风已渐慢，踏过沧桑，一生中平淡。多少往日事，多少个梦幻，剩有多少追忆停悲欢。 回头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走是高飞，完全是为着令人生更美。珍惜你爱过你，感激你念过你，无奈到最后要分离。过去的丝丝记忆要困我的心，挣扎离去，我舍不得你。无奈我要创造未来共你，破破痛痛的去爱，未够我独个精彩。我舍不得你。无奈我有我的未来与你，找到心中最深刻的爱，永不更。 夜静已深，驱不散。星光引路，催促归家。但是我心真的盼，天天唱在身边有着你。 哇！呢首歌我听到有啲眼湿湿添。哇！真系呢首歌系劲嘅，其实。啲歌词劲啊，校长亦都好劲啊！ 但系好多人都继续同学友打紧气啊！ 喂，校长加油啊！ 加油，校长！ 有了你，我做每次更添力量。爱意暖透，笑声里共行，心印心，完全紧记着你，何尝能舍你？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减，没法变改。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减，没法变冲不减，没法变心中 先咯，我哋收都收到啲信号啦， 收到啦，系啊，我哋交落去啦，好嘛？ 通识 goodbye 都要 goodbye 住先啦， 好 交 埋 先啦， 交埋落去先。 好啦，咁啊，最后一次嘅赛事啊，喺呢个时段啊， 系啊，恒叔你 迟啲啊，星期三跑夜马啦， 系啊，恒叔你准备好未？我见到黄旗举起咧，应该都准备就绪噶啦喎。 系啊，咁我哋咧准备系咪真系准备好啦 吓？系啊， 啊 OK 啦嘛 吓 ，OK 啦。 好啦，最后一次啊，杜拜拜拜杯啊，2000至2200米， 啊2200米， 冇记错时间先啦，我想做埋人哋嗰啲广东广西啊， 系对唔住。 好，一开集嘅时候啊，咁啊舍不得你咧，咁啊攞喺外档啊弹咗出嚟，咁啊后面咧就离开以后啊，情归何处难忘你啊，咁仲有奔向未来日子咧都吓，攞住条栏咧系咁放喎，咁啊后面咧仲有我为何让你走啊，东西 goodbye， 愿你今夜别离去，千千阙歌噶。 咁啊，其他歌啊，尾班车啊，路闸啊，改错名啊，尾班车啊，唔好讲佢啦。上大石鼓嘅时候，东西鼓不一个节目啊，放咗上嚟啊，唱一头啊，系咁放。不后面咧就离开以后咬住唔放啊，舍不得你咧，勒住姜成啊，守住第三位噶。跟住仲有奔向未来日子啦，今宵多珍重，永远爱着你啊。哇，今日颁奖啊，反应麻麻地啊，刘照我话六个人骑一只马，死梗啊，死榜太多啊，唉。不后面咧就再见亦是朋友，唔好讲佢哋啦。乜大约别离时啊，谁伴我闯荡啊，我为何让你走呢度冇乜起色啊？好啦，咁啊开始转弯入直路嘅时候啊，东四 goodbye 仲有少少嘅优势咁啊，带嚟一个马位嘅后面咧，离开以后啊，开始啊逆步逆出追咗上嚟啊，舍不得你咧就坐住个 box 位喎，后面仲有今宵多珍重啊，千千阙歌奔向未来日子啦。好啦，起先啦，咁啊最后二百米啊，离开以后学友开边啊，车轮边系咁抢上嚟啊，个东四 goodbye 仲有少少力噶，两只马斗到最后五十米啊，东四 goodbye 大战离开以后，离开以后大战东四 goodbye， 两只马一齐冲过终点。 饮啖水先。 第三咧就应该即系肯定咧就系舍不得你噶啦。咁啊，而家要睇下监场董事啊，哇！呢一场啊，最后一次嘅赛事啊，咁啊，唉，校长同个学友咧就斗得难分难解噶。 咁啊， 本来咧呢一只啊东西 goodbye 咧啊就斗领放足咧成千百米噶。咁啊，最后啊学友咧就开边啊，阿勤仔仲话学友上咗嚟。我仲以为学友真係上咗嚟添吓，真 係。唉，你睇你走得咪先，你冇 行水先。 要唔要水呀、啊、我有。 氧气筒我都话我叫咗几十次。跑过阵就叫定声一汗。同埋攞啲氧气筒嚟啦。 係红十字佢都嚟咗啦。係你要热够呢度有啲热嘅。 喂。唉，讲讲呢个啊最后嘅赛果先啦。 唉，嗰啲帮啊学友打气嗰啲，唉真系。 有冇正式赛果啊？ 佢话咩先？写住路遥知马力，学友够实力，但系咧最终听咗我讲，十九号马东西 goodbye， 唔系十九号哥东西 goodbye， 212票，十三号离开以后210啊！ 哎呀，嗱接票嗰阵啊！哎呀，即系东四 goodbye 赢咗， 赢咗两票啊！跟住第三咧就舍不得你150票啊！ 好啦，咁啊，最后赛果咧就系19、13、18，听日见， 拜！好攰啊！